中忽然空心空来，太多意外，没想要勉强我感慨，太多困难会让人害怕看未来，你知道我不想离开，你知道我有多无奈，如果时间一直走得那么快，我怎么对你依赖，是笑慢慢感染，当海风来，飞起的梦想都变成爱。 歌曲来自日本歌手上北健的《动摇》，不要动摇，你期待的幸福其实一直就在身边。 の声が泣いてるような気がしただけどなんでそんなに笑ってるのかな今日も誰かに幸せが配られたろうか君はそう言って笑って泣いているんだ敵も味方もいないさだから君は泣いてるんだろう一人泣いてるんだろういつだって助けての言葉など無駄とつぶやいた言葉気づいてよ僕の気持ちを君が嫌いな日々のこと 第四首歌曲鱼米来自石林我是在今年北京大学十佳歌手的决赛上见到了石林从容舒缓的声音低缓稳重的唱腔不出意外我成了迷弟 幼稚园，荡秋千，你我各坐一边，同你背正野诗，睇港片，对未来没打算。同学你爱光线，无端端你我脚步中断。动人的话语是鱼儿弹奏的涟漪，最诱人的话语是阿妈飘香的迷离，最骗人的话语是木棉下面有秘密，最伤人的话语听说你藏林地，是谁要走江中告别声浪留不住他，谁停下渔人船影从未离开过家，谁站在幽暗村庄想找一朵相送的花。山遥水远故乡，秋雨滴答，谁沉默声音尽头远方，那边是谁的家？青草香，雨水长，长大树叶黄，秋风凉，渔人的歌儿他还在哪里唱，再见面后就痛要留不下，时光如沙，越长大秋千越荡漠说着荒唐想法，只剩下挥霍过去真诚，笑着说谎话。同学你有爱恋，风度翩翩，以旧中派喜帖。同学你有别在心酸，亦逢笑论雨点。玉买桂花同在酒，终不似少年游。 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李宇春的《粉末》。正是这首歌让我重新认识了李宇春，即使是再小的粉末，也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穿越世纪的声音，在这里为青春而驻停。 你我心中的独白，摇曳悬挂百年的风铃， 热忱亘古不变， 心声永恒穿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农业大学广播台。 This i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roadcasting Station。 顿息发声，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84.0 中国农业大学广播台，我是今天的主播美丽。距离这学期开学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周，在第六周姗姗来迟的西区广播台终于开台了，我也很高兴能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和大家见面。今年的广播台做出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我们的新闻时间与热线时间对调，热线传情都会在晚上播出。现在大家听到的歌是来自孙燕姿和五月天的《第一天》。在我大一的时候，第一次走进主播间时，带我一起播热线的老主播就放了这首歌送给我，而今天我再次把这首歌送给这一年的广播台和这一年的你们，祝广播台越办越好，也祝大家这一学年万事顺心。每一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一年全新的广播台，希望也能够带给大家全新的体验，过好第一天，过好每一天。 今天的第二首歌是电影《昨日清空》的同名主题曲。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呀，七八年前《昨日清空》还只是一篇普普通通的连载漫画，那个时候我才初中，舍不得花钱买漫画书，就只能常常借室友的书看。说起来也没有怎么认真地追过这部漫画，连其中的具体内容都记不太清了，只是因为它的名字特别好听才记了那么多年。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和我相同的感觉，或许我们现在已经20、21岁了，但是15、16岁发生的事情却好像就在昨天一样。那时看的书，那时听的歌，那时的幼稚想法，到了现在其实也还是没有变啊。所以当我知道《昨日星空》要拍电影的时候，我心里真的特别开心。我发现并不是我固执的要留住年少时光，而是我的所有年少都愿意陪着我时光静止。这首由游长靖演唱的《昨日清空》送给我自己，也送给每一个年少的你。 你是否曾经哼着某些动人的旋律，迫不及待的想要和大家分享？ 你是否想在悠闲的午后漫步校园时与别人分享一段好听的音乐？ 你是否曾经一个人的时候细数着那些跳动的音符？ 是否想要在节日来临之前向心仪的他表露心声？ 你是否想要在好友闺蜜生日时送上一份神秘的祝福？从现在起，这一切都将改变。点播感动你内心的歌曲，传递暖暖的祝福， 即日起，拿起一部手机，只需一条私信或一个微信，点播你心仪的歌曲，分享震撼心灵的乐章。中国农业大学西区广播台，与你一起，畅游在音乐的国度里。回来，这里依旧是热线传情，我是今天的主播美丽。今天的歌没有什么固定的主题，只是想把我的一些胡思乱想用歌曲的方式分享给你们。下面这首歌也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老歌，来自孙燕姿的遇见。人与人的相遇是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之一。人生有几十年那么长，从呱呱落地时遇到的第一位接生医生，到人生尽头处递我盖上棺材盖的那个人，在这期间我会认识多少人，又会错过多少人，茫茫人海相遇一场真是很不容易啊。前不久广播台刚刚结束了招新，冥冥中的缘分让我又能有机会认识许多新宝贝儿。细数我在台里认识的人，他们几乎组成了我的大半个生活圈，让我觉得能有机会认识这些人就是最美丽的意外。相遇匆匆，但愿相伴长久。 你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记得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 爱情这个话题永远是年轻人心中抹不去的深刻印记。我跟朋友说，像我们现在这样还整天为爱情而情绪波动，就是年轻的象征。无忧无虑的青春中除了爱情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忧愁呢？莫文蔚的歌听了十几年，我们从小学到了大学，他也从哭着唱他不爱我到现在温柔的吟唱慢慢喜欢你。 每个人对学生时代爱情的期望都不太一样，让我说的话我也描述不出什么具体的情节，只是有很深的执念，就是在冬天一起漫步校园时，要吃着烫嘴的烤红薯，手通红也要牵在一起。我身边有很多在一起很多年感情也很好的情侣，让我觉得学生时代的爱情也可以很长久，他们以后结婚也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细水长流的爱情在现实中才是最润物细无声的吧，就像这首歌里唱的一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 晚餐后的甜点就点你喜欢的吧，今晚就换你起床的右边睡吧，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早上等着你起床，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 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在结尾我们来一起听一下这一首李荣浩的新歌耳朵。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持续这样傻开心的生活太久了，我现在好像已经不太能听得出歌中的情绪了。想把这首歌带给大家的理由仅仅是很好听，李荣浩的歌确实很好听，不过我也没有觉得这个样子有什么的不好，听歌本来也就只是一种消遣，听得开心就好。有时候故作深沉，去网易云摘抄几句热评分享给你们，反而没有什么意思。不如大家一起听这首歌就好啦，唱给耳朵的歌，要竖起耳朵去听。 左右耳朵也埋怨着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谁的脚步近吗？谁的脚步远吗？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我没听你倾诉，没去感你孤独，总是闭着耳朵，直到心房里变得空空。都要变